慰，从互相安慰到无言以对，忍耐还是撤退都一样可悲。如果回忆不在一瞬间枯萎，我能体会时间有泪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奉献一生，为他所爱的人。

别了一个我，有手有手，有梦也有车。这三颗石头按时间先后，我排不出个最爱的结果。一直到多年以后，我们相逢，我会问你记得否，我想你会笑着说，石头只是石头，不再有贪虑，年少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满头热情如火，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如火，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如火，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如火。 山河鸟看不见，在湿地的水面，那些

已经五点钟咯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。